好，嚟到第四节啦， 系 咁第四节咧就系解答网友环节， 或者我哋俾人闹个环节， 系啦，咁啊再加埋解放军环节啦， 系啦， 咁咧就嗱有一个咧，我觉得有个网友好得意嘅，系啦，有个网友叫阿 Ling 啦，咁就讲咧就话诶，点解攻打台湾系伪命题？ 系， 其实就已经有网友咧都有复佢讲，即系点解系噶啦，咁咧就即系佢个网友咧答嗰阵时咧就话美国同日本会帮手咁讲，嗱，咁咧就当然啦，即系其实成件事就冇咁简单嘅， 系。 一咧就好複雜，因為好立體嘅嗰單嘢。首先咧牽涉個 party 太多啊， 係啦。 一咧個 party 咧就有首先係中國台灣梗啦，但係咧就隔離有日本啊嘛， 有南韓， 跟住又有南韓， 又有印度， 印度都有份。 啊，印度係啦。 咁啊，嚴格嚟講，俄羅斯有份嘅。 係 啦。咁咧就嗱，北韓當唔計啦嚇，因為北韓都自己搞唔掂啦。係。咁咧就總共都有咁多國家啦。係。咁咧就先講咧，就中國同台灣咧嗱。阿 Ling 呢个网友咧就啱嘅，就系、是、咧理论上咧，如果照计牌面咧，中国同台湾个军事咧个平衡就已经唔系太平衡噶啦，即系咧中国嘅军舰啊，当然好多啦， 系，仲有啲步兵都好多，系啊，飞机都好多， 系啦，即系你讲个舰只嗰个比例，可能讲紧系2:1、3:1、4:1啊嘛，嚟紧就会拉阔到可能5:6。 冇法啦，成个大陆个海岸线咁长啊，你台湾得个岛， 其实人哋净系讲咧054A 啊。054都30架啦，如果你讲紧佢啲02D 啊，嚟紧巡出055啊嘛，咁所以你如咧大陆嘅军舰咧，就算现代化咧，最少都有60架，佢同你比咧，真系2:1至3:1嘅比例嘅，咁啊理论上咧，讲军舰封锁都多。另外咧，大陆就潜艇，而你台湾都好似得两架啦， 系咗，仲要一架，仲有二次大战。 荷兰地佢嘅系啦，70岁 嗰个年代系啦， 系啦，咁所以好恐怖嘅。 系 咁个潜艇就冇得打啦。 系 如果美国唔帮你，嗱，净系讲中国同台湾啦。 系 飞机咧就台湾有大概200架啦。 系 200几架啦， 200几架， 但系飞得喐几多架咧？唔知 我当全部飞喐啦。 系我当全部飞喐啦。 但系200几架嚟讲，全部四代机嚟 嘅。精锐噶。 精 锐，尤其是佢可以 upgrade 上 F16V 啊， 系咯， 精锐噶，但系要时间咯， 系啦， 起码都要去到2020。 咁我讲就系讲 CD 啦， 2025啦，唔好话2020。 即系讲嘅系讲 CD 啦， 系 F16 都百几架啊， 佢 AB 嚟嘅 ，AB 嚟嘅，都百几架啊，系咯 ，AB 最旧，但系就佢如果上到 V 咧，都百零架咯 ，IDF 都有百几架， 都有嘅，都有嘅， 即系之后 幻影都仲有几架， 幻影都仲有几架， 所以挨到嘅， 系啦， 理论上喺个上空上你又唔会出200几架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咧就台湾咧就都有好多导弹。同埋台灣有兩個大雷達啦，洛杉啦，同埋呢個高爆罩，同埋台灣有加山基地啦， 係啊， 係啦，同埋就最緊要就係佢後面咧有啲戰機咧，其實要擺喺美國嗰邊嘅，係 啦， 就可以即係復國啦叫做，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就如果打咧，中國有優勢，但係唔係食硬嘅， 係， 咁同埋咧玩登陸咧係難嘅地方在於咧，就係因為大陸咧登陸嘅能量太弱啦，係，佢咧依家咧就有071啦， 係 072啦， 係， 唔係好夠嘅， 係， 如果佢唔出到075咧。就075嘅好处就系咩？佢又唔系玩登陆嘅，玩攻击嘅。主要咧就系啲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咧，就将啲兵力咧投放上一个岛度嘅。 首先你攞制空权先啊。 系啦，咁但系你要攞制空权啦。咁制空权咧，如果 suppose 我头先我哋讲咗咧，大陆咧就大概有1000架嘅三代或者四代战机，我哋叫做1000架讲紧咩咧？你如大概咧就有400架歼十一，歼十一最惨嗰样嘢咧就有大概100架咧系歼十一 A， 有啲仲要报销咗。跟住咧就歼十一 B 咧就有100几架，系啦咁样咯。咁计下你就其实1000架我都有少水分嘅。跟住歼十咧又好大量，歼十 A 啦，歼十 B 得嗰40架啦，歼十 C 依家先整啦。所以其实咧某程度上咧全部都找个 F16嘅，连 IDF 咧都问问题嘅。 唔好计啲鲤鱼嘴啊，鲤鱼嘴嗰啲实质上 嗰啲唔打得噶。歼六冇讲啦，歼七就半退休。千八系而家服役紧，但系千八都大家知噶啦，嗰啲航电啊，嗰啲 好旧噶啦，全部旧。 可能连射啲导弹射唔中人噶，最 少真系会脱靶噶， 真系会脱靶噶，真系好麻烦。 系啊， 所以就唔好讲啲咩歼六改咗冇。 所以五代机就唔好发生三代机嘅错误啦。 咁咧，另外 J20 系未叫做可以有战斗力啦。 系啊，都系会脱靶嘅。 歼十六个数量未够啦。 系 咁，所以咧理论上呢两年打真系冇数嘅。起码你都要啲嘢储到电为止，所以咧头先 Alex 讲个制空啦，咁你咧你要大陆嘅5号直10号直9，如果佢可以飞过嚟，飞过嚟做攻击得唔得咧？杀下坦克啊，杀下呢啲 咁够有啊？ 勉强够，但系最大问题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人哋对面啲阿伯奇嘅，不过对面阿伯奇唔多，六十架啫，但 系 都系精锐嘢。 系嘅问题，打直升机就唔使用阿伯奇打阿伯奇啦，唔使唔识整机打直升机啦，梗系用呢个肩托式飞弹打你啦，系咪？ 都得， 系咯， 都可以。佢哋好似咧汉光演习都有类似做呢啲嘢噶， 系啦。 咁咧，所以咧就应该咁讲，大陆有优势，但系就唔系话好得。嗱，我哋而家唔好讲人哋嗰啲外力加埋来先。嗱，点样咧？我觉得咧打咧就会胜算就大啲咧，就是、中国咧终于有个中国心， 系 终于做到架劲嘅引擎， 系 咁呢个引擎咧可以首先装配咗歼20先， 系 咁然之后就用歼20咧去打个野游任务， 系 就将你嗰啲雷达打到盲晒， 系 咁啊打到盲晒之后咧就搞到啲战机咧嗰啲 SAM 冇晒， 系 咁 SAM 冇晒咧，咁你无论你摆几多个都冇用噶嘛， 系 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就应该歼20一定装个好劲嘅心。 系 咁啊，等佢可以摆脱咗俄罗斯嗰啲限制啦 ，AL 三廿一嗰啲， 系 你仲紧三廿一啫，四廿一你都攞唔到。 系 咁，你啲苏35你买翻，起码买翻四五十架啦。 系 咁，你空中嗰个占优，你可以压制住F-16V。 系啊， 理论上苏35系够 F-16V 打噶。 系 咁，所以咧你买多啲苏35，咁你同普京要倾下计咯。 系 其实普京未必卖俾你嘅，有时 自己都唔够用啊。 自己都做唔够。系啊，因为个产量唔够， 系 啦，咁但系都唔紧要啦。嗱，咁另外咧，要做075，做咗075之后咧，就个投送能力会强咗， 系 啦。咁当然啦，啲人都成日话嘅，佢哋啲红峰你点对付嘛？ 系， 咁所以你要用东风咧，就做一个洗太平地嘅动作， 系 洗人哋咯。不过你洗得人，人哋都洗得嚟噶，你预咗，所以咧要摆翻啲 S400喺附近咧。巩固翻沿海重要嘅城市， 系 咁，但 S 八真系好贵嘅，所以啲红旗九又要帮下手啊。 O、okay, K， 即系 S300 系啦，又要帮下手，所以咧，其实你要做足好多嘢。 系， 仲有你打人咁大规模，系咪要动员啦？ 系， 咁动员动几耐咧？起码都半年啦。咁你谂下呢半年，你估人哋死嘅咩？ 系， 同埋美国佬死嘅咩？ 系， 如果美国佬肯起上嚟啊，就系喺呢几个重要嘅点度，系咁派架 B2，或者派个 B1，其实净系派个 B52嚟，你都脚软噶啦。 系。 咪炸你咯！ 哦，好似上次咁啊， 吓 飞两架 B 埋嚟开盖都即刻， 吓真系开盖你都惊噶，开盖都惊噶，好鬼麻烦啊！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好烦。咁另外咧，啲人成日话日本会唔会帮手嘛？你信我，日本一定帮手嘅。 嗱，好嚟，我哋讲个 CML1 咧，就系讲而家就真系呢、這个大陆打台湾啦。咁而家就可以叫做我假设去压制咗台湾先。 系， 但未完全占领台湾住。 系， 好咁就。系啦，咁呢啲系依个打几个钟头、几个钟头嘅事嘅啫。 系 ，OK， 咁之后跟咗之后咧，咁十铺美国就应该或者佢啲盟友会有啲行动啦。 系， 咁我哋行动即系线 L2 咧， 系 点啦？ 系啦， 咁啊， 做完讲啦， 嗱，第二个反击战啊， 嗱，做完讲啦，嗱，首先咧，我个人觉得咧，日本会打海战嘅，同你 系， 咁日本打海战嘅原因，因为佢有800舰队， 但海战就慢啊嘛，船开得慢嘛，一定系战机嚟先噶嘛， 都会，但系咧，佢一样会同你打海战嘅， 系， 咁你论上个台湾海峡，因为一定要守嘅， 系， 因为咧，如果日本咧输咗个台湾海峡俾你咧， 系， 从此咧，日本嗰啲石油就死紧噶， 哦，系啊，因为切咗啊，切咗个来源， 佢以后咪睇你面色咯，而家你都成西面啦。 唔紧要啊，同美国买住页岩油先啦、 啊，就变咗要太平洋嗰边去咯， 系啦， 都可能，但我谂佢唔会眼白白咁样俾人揿住， 系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，我哋又咪讲过咧，嗰啲公股岛啊， 同埋唔止石油噶嘛，好多原料入口都系靠东南亚喺入口噶嘛，日本， 咩南海好重要啊， 系啦，好重要噶， 所以点解你成日见日本话南海要佢有份啊？ 系啊，南海系全世界最繁忙嘅海域嚟噶。 系啊，即系条生命线嚟 嘅。系啊，系好多国家嘅生命线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 suppose 日本一定会出海军嘅， 系 咁保障成个台湾海峡啦， 系啊， 或者系附近台湾海域东海嗰啲位啦， 系啊。 所以咧理论上，如果你话日本有冇机会咧挑衅翻大陆咧，我占领翻钓鱼岛咯。 诶，钓鱼岛要做咩啊？ 唔系，我占领咗钓鱼岛，咁佢要做嘢噶嘛？ 钓鱼岛要做咩啊？都起翻个鱼蛋厂咩？咁我最紧要梗系要嗱，咁我而家你去。炸呢个台湾嘅空军基地啦，同空军基地啦。咁我咁而家我哋南韩或者呢个驻日本嘅美军，喂拍真系拍台喎，唔得，你搞嗰条咧，我嘅鱼肉嚟。咁而家咁点咧？美国佬会做啲咩咧？唔好讲美国，唔好讲自卫队住，唔好讲南韩空军住，就系我美国。如果真系美国佬要喐你中国， 净系驻当地美军啫， 系啊，就系空军，喐你空军先。 理论上佢选所有嘅空优战机赢晒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就算佢可以落嚟帮手啦， 系啊， 海尔星东击西啦， 好近嘅啫，南韩隔个渤海嘅啫， 系好近嘅咋，黄海咯， 系 好近嘅，黄海渤海咯， 系黄海渤海咯， 系好近嘅咋，所以理论上打北京好快嘅咋， 系咯， 但系北京有样嘢劲啊嘛， 系， 我可以睇到你 F 廿二嘛， 声称啫， 系咪？我睇到你会打你咯， 声称啫，系咪？ 诶，即系咁讲， 即系见到咁多次都更加肥咗咁鬼耐咧，系咯， 见到唔打嘛， 系啊， 我礼尚往来见到 ，say hi。 系啦，四下船啦。嗱，我 lock 到你噶，咁样 系啦。 咁理论上咧，就北京咧就应该首都咧系有几个团嘅，我哋讲嘅嗰啲 S 四百拱位住嘅， 系 红旗九啲应该大量嘅。 咁但系可以美军可以野入有冇啊？系咪？ 系啊，都可以。同埋咧，美军咧就可以用 B 二咯。 系， 如果串嘅时候 B 二。 啊 ，B 二。 如果你睇台湾有啲军事节目咧，佢哋话咧 B 二咧进出咧系如有无人之境嘅。系啊，已经好多次 啦。我过以前 bad bird， 佢哋话咩密集不惊、啊。以前话曾经试过， 或者敲门、 啊，邓小平嗰年 唔系敲门咯，把嚟敲你头壳顶、 啊。佢唔系嚟敲门声、啊，佢行过都唔知道。 系咯， 系啊，你完全我来无影去无踪， 系 仲劲过蝙蝠侠，所以咧系好恐怖嘅单嘢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讲咯，头先我哋咪讲咗有俄罗斯啊， 系 俄罗斯会唔会落嚟玩下咧？ 话诶、啊 欸，你嘅东北咧好似唔系好稳阵， 我借咗机场一用， 唔系我落嚟帮你睇住先。 好似嗰阵时布拉格之乱之春噶嘛，即系个波兰革命噶嘛。 我帮你镇压咗啲人， 系帮你睇系啦，帮我帮你。 但呢个局势未稳、啊， 势未稳、 啊，我都要睇住啊。 系啊，我都要先系啦， 系咪？咁所以咧就唔知啦。另外印度会过嚟帮手啦。 印度，哎，喜马拉雅山全是我的啊！ 系啦，已经发觉，咦，你冇驻军啦，应该 驻军系 可以打。 咦，你啲苏三十苏啦，三十五去晒打台湾喎。咁我 系你呢边咪冇货咯？ 咁我最恶啦，系咪？ 系咯。咦，原来你最劲嗰届签十。 哦，系 啊。签十一 A 咁样。 哎呀， 系啦，因为你啲劲都要去咗嗰边嘛。 系啦。 咁所以咧呢边又系麻烦嘅。 系啊。 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点计都好啦，其实咧，即系大陆要打台湾好头痕嘅，啲机咧其实系左支右转。你话一千架号称啦，其实你一千架入面咧，就好多架唔先进噶嘛。 即系十个煲得三个盖。 签十 A， 签十一 A 边度见得人噶？你泰国嘅英师你都输啦，你仲要对 F 十六 B 血洗啊！ 系啊，四零啊， 四 冇得打噶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理论上我觉得佢抽掉得二百。 有个网友话：，咦，咁系咪即系签十一 A 嘅格斗能力强啲啊？ 点咁讲啊？ 点咁讲？跟住有人 博苏亚七， 苏亚七诶，唔系，即系系咪千十一嘅 A 嘅格斗能力强过呢个英师？ 英师 系啦，咁我即系有个网友都打过佢噶啦， 系 格斗有冇用嘅？因为你已经死咗，你个亡灵同我打格斗， 超佢啦， 你个亡灵用我格斗， 大家你就幻想有个大只佬好大只嘅，跟住同你讲，嗱，你依家同我只抽，你死梗， 系啊， 你有枪。 系啊， 系啦， 跟住我想掰你头，嘣，我就 死咗噶啦。 系啊，呢个你灵魂同我格斗系咪？ 系啊，所以冇意思嘅呢个位，系啦。好，咁台湾个位就讲到呢度先。咁当然我哋要讲翻啲解放军消息啦，系咪？好啦，解放军咧就首先咧要讲咧就一个 S 四百咧，听讲到货啦。 系 啦，咁到咗，咁咧就啲人就讲，咁啊俄罗斯嗰边都讲咗，嗱，其实我五月嗰阵时俾咗佢噶啦， 系 咁呢单嘢咧，我哋有印象咧，我哋之前都讲咗少少。 系 咁，其实咧呢个 S 四百有咩咁好用咧？因为啲 S 四百咧佢系低高中啦，同埋就远近啦，远中近啦，全部齐嘛。佢 suppose 我哋之前都讲过咧，佢有啲咧就 SSN 十二嗰啲又好劲噶嘛。 系 啦，咁同埋咧佢瞄准咧啲目标咧就多目标瞄准，多目标发射，系啦，所以咧都相当好。同埋咧佢开机时间咧，依家咧即系嗰个叫做咩啊？被成个暗出个叫 standby 模啊，嗰个位咧依家系三分钟，好快，即系好快， 好快挞着佢， 你胆机都冇咁快啊， 即系可以挞着佢， 系啦，超快。同埋咧，大家知咧 S 四百咧，即系讲个射程咧，系真系讲紧四百至五百公里噶嘛。 系 嗱，如果咧你听佢噏就系咁啊， 系 咁当然啦，呢个 S 四百依家咧有啲咩买家咧？印度啦， 印度 听讲沙地阿拉伯想买啦， 土耳其 想买啦， 系 好似话卡塔尔都想买咯， 系。 咁其实好多国家咧都对 S 四百好有呢个嘅咩咧，好有想买。 咁美国要加紧研究呢个 外国者啦， 系外国者， 外国者啦。因为咧外国者咧近排咧沙特阿拉伯嗰单嘢咧，就搞到沙特阿拉伯都有少少失去信心嘅，就所以觉得咧，咦，咁会唔会应该要买啲新嘢咧？咁讲 系， 所以咧就好难讲。咁你依家先睇咧，就呢个 S 四百嚟紧大陆会唔会复制啦？大陆如果复制咗 S 四百之后，会唔会变咗做红旗乜咧？咁我哋唔知啦。 咁以色列要加紧啲研究点样打击到 S 四百啦，拆佢招牌。 哦，系啊，诶，佢哋嗰个铁穹系统啦。 系啦。 但系近排濑嘢，失咗手，即系咧，因为咧巴勒斯坦嗰边咧射啲嘢过嚟啊， 系， 但系佢哋接唔到啊，接都好少啫，接到人哋射十个，接两个到啦。 系 好麻烦啊，咁所以就个俾人拆咗招牌咯， 系 咁啱就系啦，咁所以系咪就所以要打翻人哋一架苏廿四吓，即系转移视线系啊，冇办法一定打翻一架咁样。 系 啦，另外咧要讲零五五啦，咁零五咧听讲咧依家咧就已经去到咧第五架啦，相当恐怖啊，其实 系 因为咧零五 好快啊， 其实讲紧阿里巴巴级系再劲少少， 系 咁咧呢啲蓝咧，其实以大陆通常我做蓝嘅速度咧点咧？就佢系会一架一架咁做嘅， 系 咁如果一架一架咁做咧，大概依家应该做第三架啦嘅啫， 系 但佢唔系，而家系咩咧？有传闻话咧，佢依家系做咗六架至八架噶啦， 你即系开咗个船厂做啦，起码都要啊。 佢唔止一个船厂噶，佢依家系南同北一起做噶。 哦， 佢有两个船厂，一个船厂喺大连，一个船厂喺上海。 哦， 系啦，江南做船厂，而嗰个位喺长兴岛。 哦， 咁啊好搞笑嘅，听讲咧吓，即系我都系即系睇得多杂志讲啦吓。就话咧，依家咧南北咧就斗咯，斗快， 就好似嗰阵时二次大战啊，斗快苏军就分两个将军斗快打入柏林一样啊， 系啦，即系有个良性竞争啦， 良性竞争 系啦，即系良性好难讲啦。嗱，总之咧就江南造船厂同大连造船厂啦，两家理论上咧，大连造船厂咧有个优势就 系 所有嘅舰艇设计通常就大连嗰边做嘅， 系， 但系江南咧就啲人话江南造船厂啲人咧做啲嘢咧啲货咧就好啲。所以理论上咧，就做呢第一个、第二个 model 咧，嗰啲嘢咧就会系大连做， 哦、 做顺咗就会俾江南做。咁、 哦、 但系咧理论上咧，两边依家咧分拆咗啦。大连嗰边咧就做航母蓝， 系 航母蓝咪佢做001嚟噶嘛？ 系 个问题就系咁002边个做咧？ 系 002咧理论上应该俾江南做， 系 但系003又边个做咧？即系依家做咗核动力嗰个人，好噶。咁啲人话就可能由大连做翻， 哦， 咁啊好难讲啊呢单嘢。咁但系零五边个做多咧？零五依家似乎咧睇翻啲卫星图片咧，就啲人就话江南造船厂应该做好多， 系。 咁所以咧零五五啦、零二 D 啦嗰啲咧，就应该江南造船厂呢边咧主要多咯。 系。 咁佢哋话咧，江南造船厂咧，其实依家已经起咗三架噶啦，即系三架零五噶啦。咁啊，你咪预咯，北面做两架咯。南面做三架咯，咁咧南面呢啲咧，其实佢嗰啲船澳啊，你讲紧咧系嗱呢个零五咧，大概180米长， 系 同美国嗰差唔多一样嘅，但系咧呢、這个船澳就有220米咁长，咁啊即系话其实佢原本预计咧就系做呢啲船咯， 哦， 系啊，咁啊分段做啦，当然，咁但系会组装噶嘛，同埋咧，你知唔知即系大陆好中意 J 就系咧嗰啲龙门吊啊， 系， 佢哋成日 J 嘅，就话依家全世界龙门吊咧超过八成喺边度做啊？大陆做咯，即系佢就串到，知唔知串到话咩啊？我睇大陆啲网站讲，佢话而家咧英国、美国佬咧已经唔识做龙门吊噶啦，因为龙门吊咧全部问大陆买嘅。咁咧英国咧唯一一个龙门吊咧又试过高价卖俾印度，咁咧搞到自己冇咗龙门吊，跟住咧依家咧女王号咧又七罗八箱咁样要拆件整咧，又冇龙门吊，咁点算？又唔可以问印度攞翻一毛钱？问大陆咩？大陆话我冇货，咁啊搞到咧伊丽莎白女王跪喺度，佢、哦、搞到连七王都跪喺度， 就搞你入搞人入水啦。 系啦，即咁讲啊。嗱，当然老实，就算你冇，你问翻美国买咯，贵啲啫嘛。 哎，我行过，行过美国整啦，系。 系啊，唯有咁咯，系咪？即系其实唔会咁，即系有时中国制造系劲。 即系中国，即系中国制造，中国制造龙门吊啫，但系 都技术 咧，搬龙门就唔系你发明啊，大佬。 同埋呢个技术咧，呢啲嘢咧，佢哋话冇，佢哋觉得唔值做。 因为佢已经以前佢做蓝做咗好多，佢先至做龙门吊啫。咁但系而家佢做蓝少咗，佢唔需要自己做龙门吊啊嘛。即系个成本效益问题，即系唔系。佢有冇个问题咯？ 一来啦，同埋人哋个定个角色已经系做啲高增值嘅嘢嘛。 系啊， 佢做乜要同你做呢啲咁嘅蓝做呢啲咁嘅工厂嘢啫？佢唔需要噶嘛。所以咧，大家千祈咧，国内网友，你有时睇咧，你真系千祈唔好俾嗰啲咧传媒带住你走。 系， 即系咧，有时佢咧就可以讲啲咧 low tech 嘢咧，就讲到自己好鬼劲。 即系冇做龙门吊，就以为自己搬龙门啊，可以啊。 系啊，咁当然啦，依家个下饺子啊，啲人我哋讲啊，好似六饺咁样掉落嚟噶嘛。 系。 但系而家你要调翻转讲，究竟大陆依家现代江南多唔多咧？嗱，大家可以自己数嘅，即系零五二 D 有几多架啦，零五有几多？其实你系公开有得数嘅。 系啊， 而家你睇翻咧，即系以前咧，我哋讲啲零五一啊嗰啲啊，其实好多仲喺度噶嘛。 系， 所以你如果照数咧，其实中国舰艇咧数目唔少。 系， 但系先进嘅有几多架咧？ 系， 有冇一百架咧？ 同啲空军一样。 嗱，你睇下美国有几多架？美国有200几架嘛？ 系， 二百几架都坚噶。 系啊。 而家大陆咧，我估咧大概坚嘅数量咧，大概有美国嘅三分一至二分一啦。 系。 咁你俾啲时间佢啦。我以时间即系几耐咧？2050年度啦。 系。 2050年度咧，你有机会超越美国嘅。 系啊，但系美国都唔系企喺度啊。 但系美国嘅舰载机就劲你唔知20年啦。咁呢个先系问题。 大家反睇 Top Gun 啦。 系啦。 Top Gun 一零出二啦， 系啦，但系好多人 Top Gun 一都未追到啦。 哦，系啊，Tomcat 啊，唉，真系惨啊，问伊朗买啦，不如。好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哇，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气焰啊， 好， 拜拜。拜拜。